怎么办？无法再重来。我怎么办？少了你的未来，谁能代替我亲吻你说晚安？哦，你怎么会手突然放开？你怎么会说不爱就不爱？原来承诺只是一时的快感。哗啦啦啦，午夜下着雨，像冰冷刺骨的旋律。哗啦啦啦，湿透我的心，而我只能够单恋在这，单恋在这，全心全意想爱过你。有多久却有多走心，你有多久却有多浓，我只能一个人玩，跟自己晚安，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。伤害，哦，回避是我最后的疼爱。别说对不起，都是我活该。只要你快乐，我会潇洒离开。哗啦啦啦，午夜下着雨，像冰冷刺骨的旋律。哗啦啦啦，湿透我的心，而我只能够呆愣在这。全心全意想爱过你，有多久却有多走心，你有多久却有多浓，我只能一个人晚餐，只能跟自己晚安，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。多久却有多走心，你有多久却有多浓，我只能让眼泪泛滥，只能跟寂寞作伴，只能活在梦里寻找你的线索。怎么办？ Yeah, 谁能代替我亲吻你说爱过你有多？